石毅的出现让英明的父母很意外，但是门外被寇金和浩子扶着的石毅却很坦然。 叔叔阿姨，英明现在已经到达受灾的城镇了，和舅舅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，怕你们担心，就过来跟你们说一声。因为当地的通信不太方便，他没办法一直打电话，但是我们驻澳的大使馆已经有人跟他接触到了，具体的情况我稍后再确认一下。我人就在你们门口的车上，英明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在这儿，你们放心。 因为身体还很虚，石毅说这段话的时候停下来缓了三次。他高烧并没有完全退下去，脸色还是很难看，但精神状态还可以。说完了，把名片递给英明的妈妈。 这是我电话，您要是不想出门，就打给我。 最近的天也刚下过雨，空气里还有些微的湿凉。寇金扶着石毅都能感觉到手下对方的颤抖，只是不明显。虽然气氛有些尴尬，最终英明的父母还是点了点头，表示接受了石毅的这份心意。看着石毅转身要走，英明的父亲很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要不就进屋吧，天凉。 他说完转身就进了屋，留下英明的妈妈也没反对，稍微退后一步拉开门，无声地让他们进屋。寇金和浩子把石毅扶进屋就走了，把他的药什么的都放在了茶几上。临走的时候留话让他自己顾着身体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给他们。石毅摆了下手算是致谢，大门关上的声音也隔绝了屋里的空间。英明的爸爸在书房没有出来，客厅里就只剩下石毅和英明的妈妈。空气中扩散着一股压抑的僵硬，很长时间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。最终还是石毅的手机打破了沉默，电话是陈诚打的。 石毅，你身体怎么样？ 还撑得住，我从医院出来了。 出来了？那你现在在哪儿？ 陈诚那边情况也很乱，他接下来不停地有会要开，各方面的协调都要去做。石毅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情况。 我在英明家里，跟他父母一起。 陈诚没有立刻接话。旁边英明的妈妈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进去厨房倒水。石毅用手撑了一下额头。 总之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英明跟你联系了吗？ 没有，我刚下会场，一会儿还有一个媒体会。不过孔维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说人已经到了，搜救还在继续，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区域了。接下来几个小时应该会有进展。我把孔维的电话给你，不行你就联系他。不过他那个是卫星电话，不太好接通，你多试几次。 好。 石毅随手抽过旁边的餐巾纸，记下电话，最后确认了一下就挂线了。电视上的新闻正在滚动播出澳大利亚那边的灾情，想必他进屋之前英明的父母就在看这个。不过刚才陈诚的这通电话倒是提醒他一件事，他打了个电话给欧阳，对方大概也一直在等他的消息，刚响了一声就接通了。 有事直接说。 你说现在想办法弄个卫星电话有戏吗？ 卫星电话？ 就是那种不经过通讯塔的信号。 石毅说了一半就被欧阳打断了。 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是问你，你想怎么用？送到澳大利亚？ 要是能在澳洲搞的当然最好，我刚从医院出来，是英明代替我过去了，但是现在不好联系，能联系上的只有大使馆的人，我不踏实。 现在这个阶段这是他唯一能帮到的事了。 行，这事你让我想想办法， 我记得当初澳洲有家集团跟我们谈过几次，你不是跟那边关系还不错，要不你试着联系下，我再找人。 欧阳答应得很干脆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。 那随时联系。 好。 英明的妈妈端了杯水出来，看到的就是石毅不停地在打电话。他把水杯放在他跟前，石毅抬头冲他致谢的笑笑。将近半小时的时间里，石毅除了打电话就没干其他的事。察觉到自己留在客厅也没有什么可做的，英明的妈妈最后也进了书房，不过门都没关，石毅打电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。他一直在努力协调卫星电话的事，说的都是英语，可能有点进展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终于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开始试着联系孔维。结果这次就是不停的在重播，好不容易接通一次，对方只问了个名字就挂断了。石毅心里着急，但是发不出火，只能耐着性子继续重播。真正联系上已经是几十分钟之后的事了，信号很差，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的。 喂，请问是孔维吗？ 是，有话赶紧说。 我是石毅，之前联系过你。 因为那边说话的声音很大，搞得石毅下意识也扯起嗓子开始吼。孔维的态度不是很配合。 我知道你是谁，有话赶紧说，通话时间很短。 能让我跟英明说句话吗？ 他提到英明的时候，书房里英明的父母都走了出来。孔维没有答复石毅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嘈杂的声音持续了一会儿。就在石毅已经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英明刻意扬高的声音终于传到他耳朵里。 石毅，你醒了。 从声音听，英明的精神还不错。石毅听到他声音的同时，心头终于松了半口气。他抬头冲旁边的两位老人点了点头，示意英明没事。 我现在在你家里陪着叔叔和阿姨，你要是有事儿，也可以直接往家里打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搜救队现在已经开始往最可能的地点去搜救了。我打听过，巴士车应该只是被困住了，并没有被掩埋，所以你先放下心，我会一直在这儿。 英明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，但是石毅听懂了他的意思，眼睛有点发酸。他使劲地闭了闭，然后振作起精神，看着英明的父母。 叔叔阿姨，要跟英明说句话吗？ 英明的妈妈往前走了一步，大概是想接电话，但是被旁边英明的爸爸拦住了。 不用了，我们说也说不清楚，你让他自己注意安全。 石毅点点头，把话转述到了。之后电话大概是被孔威拿过去的，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打个招呼就切断了通话。石毅拿着手机愣了一会儿，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。时间在这种时候总是走得很慢，石毅几乎是神经质的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一下墙壁上的挂钟。新闻的内容没有太多的进展，三分钟之前的东西，三分钟之后再重来一次。他疲惫地爬了爬头发，靠在沙发上，试图稍微放松一些紧绷的神经。接近晚上五点左右的时候，终于算是有了好消息，电话的事情落实了，澳大利亚的公司会发送一批赈灾的物资过去，顺便给英明带电话。但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凌晨三点之后才能把东西送到。欧阳代表石阳也汇了一笔灾款，备注一栏又强调了一次英明的事。虽然这种做法不是太漂亮，可现在的情况也顾不上了。